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自闭症，为大家带来的一本书呢，是1001个。自闭症儿童养育秘诀。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委员会自闭症研究指导中心主任，同时呢也是五彩路自闭症研究院的院长孙梦林女士。孙院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其实要聊的这本书呢，它里面提到了很多自闭症儿童的解决方案，他的养育秘诀，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跟朋友们一起普及一下有关于自闭症的种种常识。提到自闭症呢，很多朋友都觉得离自己很远，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小众的群体，您是这样觉得吗？ 是，大家从表面上看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现在在自闭症的发病率也引起了全球业界的关注，发病率从1975年的5000分之一发展到2004年到168分之一，到2012年发病率是110分之一，到2014年美国疾病监控数据中心的最新数据是68分之一。 也就是相关的数据啊，相关的数据在表明自闭症的发病率是一直在增长的， 一直在增长。那么其他国家呢，实际上也做过这样的筛查，那么和美国疾病监控中心数据呢不相上下。我们国家呢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全面的普及筛查，但是这个学者和这个有文章在小规模的筛查推断现在是1%，所以我们国家应该是在那个自闭症现在是200万 自闭症。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啊。 那自闭症我们都会说这是一个群体啊，可能之前是不是没有发现，现在这个筛查的手段逐渐丰富了，以前没有发现的人发现了，所以呢他这个发病率才会提高，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当然也有一些以前，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诊断自闭症的时候医生也比较少，有一些漏筛查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数据显示这个它还是在增长很多，像我们五彩路这样的一个研究院，还有这样的一个儿童干预机构里边的学生，现在呢过去是5-6岁的，现在是14个月，那么都早期筛查出来，学生现在是特别特别多。 嗯，自闭症我们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自闭症呢？ 自闭症的定义，它的核心定义实际上是它的这个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这两大核心障碍，然后这里边它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它伴随着有一些刻板行为，有一些没有对视，没有这个跟人的互动交往，是有一些障碍。 嗯， 它的最主要的核心障碍应该是语言发育迟缓，社会交往障碍。 自闭症有些人也把它叫做孤独症， 嗯， 这个就比较形象啊，就是说这个人很孤独，那是不是这类人呢他就属于不合群儿，这类人呢他属于跟别人打交道有问题，或者说这类人他是很安静的在一个角落上，然后 重视这个世界，是这个概念吗？ 这个自闭症它是一个谱系障碍，它很宽，它有高功能的，有低功能的，就是有重的，有轻的，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可以说全世界的自闭症没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表现形式是一样的，这就是它的难度。那么轻的一些我们叫阿斯伯格症，那么实际上他在学，有一些孩子很聪明，甚至他有一些天才型的，像这个比尔开茨、陈景瑞，还有一些这个叫罗夫斯，叫就是 乔布斯， 乔布斯啊，乔布斯，像这样的话，他们是是天才型的，在某一个领域能创造很多成绩。 哎，这类也算是自闭症当中的一种，是吗？ 一种，他那个这些孩子应该占10%左右。 啊，自闭症里面占10%左右。 占10%左右，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就是人际交往上有一些不足。你像陈景瑞非常典型，在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数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他在那个生活自理方面、人际交往上有很多不足，就非常典型的。那么，这是一部分，就是我们叫阿斯伯格症，它是轻的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是重的。重的这批孩子呢，就是说他没有语言，然后这个没有交往，然后这个甚至那个他有一些问题行为，生活自理也都有问题。那么他会有问题行为的时候，他会伤人、伤别人、伤自己，那么很暴躁。如果不干预的话，他会对家庭、会对社会造出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1001个自闭症儿童养育秘诀，这是国外的一本工具书了啊，也算是教养自闭儿的这种工具书，教养发展障碍儿童的实用指南。其实呢，也有很多例子让朋友们来了解自闭症。作为家长，我相信您接触的是最多的，是吧？4000个自闭症儿童，那就代表着至少他得有8000个家长吧。这些家长们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很痛苦的一种感觉？ 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五彩路11年，我就记得有一个家长，在五彩路创办第二年的时候，这一晃也是8-9年前的事情，有一个山东的一个高中老师，夫妻俩都是老师，然后7年不怀孕，就是然后通过治疗有了一个孩子。长到5-6岁的时候，长得胖胖的，是个男孩，家里特别高兴。然后他就是特别没有规矩，就到处乱跑啊什么之类的。结果他就在山东看了2年，照遍了所有的片子，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都很正常。那当然现在了，可能这个诊断就是手段会好一点，就是医生会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么当时找不到什么原因，这个孩子又上不了幼儿园，然后也不听话，语言也没有很多。这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在人民大学说，老师你到北京来看病吧。结果到北京，医生诊断自闭症。这个家长一听说自闭症，说那自闭症很好，我给他放到农村放养一段就好了，应该他就想得很简单。结果那个他的学生可能比较了解，说老师啊，你还是到一个机构去看看，去干预一下。就来到了五彩路。我印象很深，他到我那儿是我见他的时候，他就问我多长时间能好。然后我一看那孩子看上去就很，我也能感受到还是比较重的，来的时候已经5岁了。然后我就说可能好不了吧，就这一句话，这个家长一下子就坐在那儿就喘不过气儿来了，就是。 你不是吓唬人家吗？ 特别紧张，然后旁边有个年纪大的老师，赶快揉揉他，说能好能好，就他是这种情况。后来在这儿待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在这期间我们也有很多交流。等他6个月，他说我要回去了，他说我也不能在这儿待了。临走之前我们见了一下，他说的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说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个例子？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真的希望这一家人能好一点。他就说第一个，他说的这个叫我孙老师，他说我给你那个要走了说几件事儿。第一个，他说下一次再来新家长你千万不能说治不好。他说我当时，他说现在我虽然知道是治不好，他但是受不了，他说我希望你缓缓地告诉家长 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他就说，他说你们的老师很年轻，然后没有自己的孩子，能在教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么耐心，他说我特别感动，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他说我回去以后我可能要知道自闭症有多严重了，他说我越待越看的越多，我了解的越多，我越害怕，他说我现在真是知道了，他说我回去让我爱人也把工作辞了，然后家里要买房子也不买了，我们在这学了一些方法，准备在家里边带这个孩子，他说真是不容易，他说有一天我到门外去看到一个要饭的，他说我现在想能把我的孩子能教会要饭，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能要饭能生存都是一大成绩，所以我一听了也很难过，所以到现在我真的还记得这个家长的样子。 嗯，哎，您当时说治不好了，其实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像你想象的就跟治一感冒一样就马上就能治好了， 是 吧？是 这样，就自闭症大家现在是就是没有一个方法说是可以根治自闭症，所以这是全球都没有的。那么我们说也有一些成功的个案，什么叫成功？刚才主持人也问我说什么叫成功，我说实际上自闭症的孩子是一个谱系，它是不一样的，有轻的有重的，就没有一个孩子是一样的。那我说我们的成功是什么，就是适合他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的是能达到的，是能成功的，这个成功只是目标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也五彩路的孩子最大的现在已经在小初中二年级了，那么学习很好，就二年级初中的小学的都有，有一批孩子在那儿，他们现在有社会性，能跟孩子玩起来，能打球游泳，甚至英语特别好，有一些特长，但是他们也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在那里边。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呢？就可能不会撒谎，就跟人玩心眼儿就不会，然后那个有一些刻板比如说你跟他开玩笑他可能都不太会，就这些气质都在他身上，那么他不可能完全就这些都没有了，像我们正常人一样什么八面玲珑交很多朋友可能不会，是这样，这是不会的，但是他可以在社会里边去工作。那么特别好的是就是美国德国的公司叫 SAP， 应该是一个软件公司，他们100个员工里边就是软件开发师要求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对，这是 SAP 的公司，所以好多还有其他的公司我都知道他是要这批孩子的。那么对一些重的孩子我说也能成功，我还接触一个案例，是美国的一个密西根大学的教授的一个孩子，他有4个孩子应该是还是3个，完其中有一个孩子是自闭症，我见那个孩子的时候是38岁到中国来，他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0岁左右，语言水平相当于6、7岁的样子，甚至还不到，但是他在美国有2份工作。 哎，做什么呀？ 在美国的书店，在菜市场摆菜，书店摆书，就利用他的这些，他就教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好。然后他在家里干什么呢？除草，在家里边那小土豆皮儿，洗碗，整理东西，喜欢听音乐。完了他有个刻板行为，就到几点看哪个节目就必须要看，就是要根据他的一些特点去安排他。他很安静，还喜欢出去旅游，旅游的东西他都不会丢，都看得很好，几点飞机票啊什么的。现在他父母就那几个成功的孩子现在都是博士硕士了，都飞到外边去了，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现在反而是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陪伴这个父母，他们两个都退休也是大学的教授，然后现在呢他会到点去给他父母拿药吃，1秒钟都不会差，因为他的就是对时间特敏感，到几点了爸您吃药妈吃药，所以现在非常好。所以我在见他的时候，那我一带他去参观学校，完了说握手，他会握手说 hello， 就也不是很清楚 hello， 就这样。然后我们说吃饭的时候那个他就点菜，我喜欢吃牛肉，他就我喜欢吃 beef， 就这样，点完了他就安静的在那儿听着音乐等着，然后我们跟他父母聊2个小时的天都没有问题，这就叫成功的个案。我说这是最成功的，就是适合他的就是成功，不是说完全都回归正常了。所以这就是好多我们中国的家长遇到的一些误区， 就是有一些中国家长就是你看人家孩子考100分、你也得考100分， 对， 你怎么总考10分啊，就是他跟其他正常的一些孩子呀然后去比， 对对对， 其实他可能达不到，一辈子都达不到。 是啊，就是个体化嘛，就是每个孩子，所以我们的就在讲，我就说自闭症孩子的教育理念，所以我们也有这些书和这些方法， 但是我就在想，因为干预自闭症方法现在也有很多， 对， 也有这个，现在是美国可能在全世界走在前边了，应该他，在这个领域里边做的还是在领先地位。 对， 所以现在也有几百种这样的方法，也有一些无效的方法，就这么多年一直在探讨方法去帮助他们，那么也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是无效的，都被筛查出来。那么现在，有几百种方法里边，有数据显示有27种方法是科学有效的，可以帮助自闭症孩子，有5种方法是无效的。那么有一些无效的方法在我们国家还在使用。那么这些方法里边，那么我就在讲，不管是什么方法，不是一个方法就对一个孩子。我想最重要的要关注什么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理念是什么呢？是关注孩子的自信心和兴趣，关注他的这个内心的东西，去呵护他，然后再用这些方法去教育他。我想这是很关键的。那么在国内现在有一些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把孩子去教，他认为是缺很多知识，比如说这个没有语言，他们家长看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到机构来的这些家长，没有语言，没有对视，认知有问题，精细动作有问题。那么家长看到这些问题，就花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要做，但这是表面问题。但教这些知识的时候，不要忽视他的兴趣和自信心，不能去打击他，也不能过度的去教，把他教成像机器人一样。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我们回头说说这本书哈。这本书呢叫做《1001个自闭症儿童养育秘诀》，您对这本书是一个怎样的评价？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本引进书呢？ 自闭症的家长实际上现在都在找方法去帮助自己的孩子。这本书的好处是呢，就是说，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教你怎么样去解决，就很具体。它不是理论篇，告诉你理论是什么。而是告诉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不会上厕所，他不想去，然后他告诉你怎么样去帮助他。比如说他不会玩，不会跟小朋友玩，那么他会教你怎么样去玩。所以这本书呢，就是很实用，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方法。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艾伦·诺波姆，维罗尼卡·齐斯克。这本书的推荐作序者叫做天宝·格兰丁，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来介绍一下，作者以及作序的人？作序的人还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呀？ 对，天宝·格兰丁是一个，现在是个大学教授， 他是个博士、 他是个博士啊，他是一个自闭症，非常典型的自闭症，阿斯伯格症系列的，所以这个他推荐了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好。对，这天宝·格兰丁也有那个影视做影，那个叫什么电影去介绍他。他就是在现在美国，他好像是做畜牧业方面的一个教授。他做了很多开发，那个在畜牧业领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 对，他因为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哎呀，正如许多患有自闭症孩子一样，我常常把精力集中在特定的科目上，在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需要辅助啊。比方说我喜欢画马，但有一天呢，妈妈让我画海滩，是吧？作为奖励，她把我的画装裱起来。就是这个书的作者，就是格兰丁啊，说这个书的作者，这两个作者嘛，其实他们也都是研究自闭症的，也都是畅销书作家，说他们就分享了类似于这种上百个形式的方法，就是非常有创意的方法来鼓励帮助这些自闭症的儿童。 对， 实操性非常强， 非常强，就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也都是希望家长能看这本书。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书，实际上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这本书是我们翻译的啊。翻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实际上它的好多教育理念正常孩子也是可以用的。就是说有一些孩子实际上有一些，就是他的理念实际上是让孩子参与，去鼓励怎么去塑造孩子一些好的行为，所以也是值得推荐的。 这里面有感觉综合，有沟通和语言，他们的行为， 对， 日常生活如何认识社会跟参与社会， 对对对， 这里面还有一些 相应的参考资料，是吧？ 是是是， 包括说话发音呐、与人相处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具体的方法呀，确实是比较见效的。但回过头来说，目前您遇到的这些家长跟孩子呀，他们有的是从很小就去了， 对， 有的呢就是比较大了， 对， 可能才发现他是自闭症， 对对对。 那像这种大孩子，您遇到最大的多少去你们那块的？ 因为我这块定位是在六岁之下，我在做抢救性的干预。 有大孩子找你吗？ 有，我有最大的20岁、15岁、13岁，头两天我还接触一个10岁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地方去，说心里话。 那就一直是父母陪着他们。 父母陪着啊，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案例，有这么有一个案例吧，有两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我干预过一个孩子，是从江苏人，父亲是警察，母亲是一个乡村教师，他在南京干预了差不多有6个月以上吧，可能是。结果那个孩子有很多伤人行为，就把自己脸都挠得不行了，把父母脸也挠得都是满身都是伤痕累累的，全是嘎巴。然后他们就实在带不了这个孩子了，然后就要把这孩子扔了。这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例。然后就想扔到一个孤儿院去，就父母两个人扔了3次，没有舍得扔，又给领回来了。后来母亲就在网上去找这些机构，后来来到我们北京。来到北京以后，两口子就在那儿吵架，我记得在门口一下让我碰上了。完父亲就说这个孩子都到南京去，这根本就治不了，这么难，还花这么多钱，说我们那个不要训练了。完了这母亲说，你看不训练这怎么办呢，天天打人打我，完了这家里边这一个人就一个人要拽着他的手根本放不下来，说这个怎么办，那必须得想办法去帮他。然后正好碰上我了，我就领到办公室，我一听这情况，一听他说把孩子都扔了3次，我一下就吓一哆嗦，是说心里话。然后我就说，那你在这，我说我在这待3个月，然后我说又母亲又是乡村老师呢，我帮你，我让我的老师去帮他那个把他教会。所以这个孩子待了3个月以后，脸上的伤都没有，结果发现这个孩子功能特别高，不是想象的那么低。 哦，他是一个高功能的。 对，功能特别高，实际上就你方法处理不好，会引发一些情绪问题。就是说你要有方法，那么就是不要过度的那个去否定他，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不要用。所以这个孩子非常好，后来父母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了。后来一说回去3个月要回去，后来我说，那么3个月。可能我在担心在还有反复呀，你父母亲要弄不好的话，我说你再待3个月，他说没钱了，我说那我们免费给你培训，然后就我说你再待3个月，过一段两天又跟我说，哎呀在这免费培训生活费也没有了。然后正好我们有一个机会，我在外面开会，在一个200多人的一个会议上，我就给他募捐了10000多块钱，我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我说扔了3次也挺感人的，结果大家都很热情，给他捐了10000多块钱。 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